今日咧系新一年嘅第一个主日，首先喺度咧系祝大家身心灵健康，更加嘅系灵命步步升。唔知道大家喺新一年嘅里边，对自己有啲咩嘅期望？以前我哋咧嗰啲嘅长辈啊，父母咧通常咧都会同我哋咁样讲噶啦，新一年咧就系大一岁噶啦，咁啊大一岁咧就点啊？就要生性啲啦，其实相信我哋年纪大咗，我哋嘅生命应该会更加嘅成熟嘅。我哋信咗主，亦都系好应该，就系同自己讲：我信主嘅年日又多咗一年啦，又过咗一年啦。属灵嘅生命其实应该系更加嘅成熟啊！上一个星期我是用诗篇九十篇，摩西教导我哋嚟到作呢一个嘅系分享。摩西话到人生嗰个嘅短暂，亦都讲到要过得人生系有意义嘅话，就必须要有智慧。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就是刚才我哋所读有几节嘅圣经。在那个的箴言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刚才听了有几节的圣经。箴言是被称为是智慧文学，因为里面呢其实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当打开箴言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短句，这些短句呢又是很浅易一看就明白的真理来的。所以要有智慧，就要咧系多啲嚟到学习同实践箴言书里边所教导嘅。新一年开始嘅时候，我哋就同大家嚟到系思想刚才所读几节箴言嘅内容，希望帮助我哋咧喺新一年嘅里边更加得着智慧。我会系分四方面嚟到系讲，喺四方面就系话喺六章嘅六至八节系讲到去筹算计划，廿四章十节就讲到系克服困境，四章廿三节就系更新我哋嘅思想，最后三章五至六节就系唔系靠我哋自己嚟到做以上嘅事。我相信大家喺香港嘅时候咧，如果你在那裡香港讀書跟著移民在這裡香港的時候，你小過一定是讀過是明朝時代一首的詩，或者是叫做歌，叫做明日歌。明日歌就是說是明日復明日，就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跟著怎樣，歲月成蹉跎，之后仲有嘅，不过我都唔记得啦，我唔读啦。咁呢首嘅诗头嗰几句你听嘅时候咧，如果你记得就系话呢首诗讲，我哋成日都系今日就等听日先做，听日又等后日先做，后日又等大后日做，咁啊好多时候卒之等等等就点啊，浪费咗好多嘅时间，结果就系一事无成。我哋虚度咗我哋好多嘅光阴。我哋有仔女就知噶啦，我哋好明白啊！好多时候我哋叫啲仔女做嘢点噶？譬如我哋叫啲仔女食饭啦，开台啦，要摆碗啊，摆筷子啦，啲仔女点讲啊？等阵先系啦，等阵先啊！点知等阵又等一阵啊？等一阵都仲未见人，咁啊好多时候嬲起上嚟，自己摆埋碗，自己摆埋碟啊，都唔使靠佢哋啊！但系其实都唔好话细路仔啦。我哋大人都系咁样，我哋大人都系好多时候都有呢啲嘅坏习惯，等等等，我哋都唔系即刻嘅去做。但原来咧系远古字系三千多年之前，这个嘅所罗门王佢就用蚂蚁这个嘅系少少佢睇到嗰种嘅现象咧，嚟到提醒我哋。我哋唔好疏懒，我哋要有好嘅计划，我哋要 找緊機會。螞蟻同人根本咧就係嗰個嘅比例完全都係不成正比。啊，我哋好多時候我哋用個口，我哋吹一吹咧，可能成扎蟻都吹走。啊，我哋一腳踏落嗰啲嘅蟻度咧，都唔知踩死咗幾多隻。所以人類其實點樣待嗰啲嘅螞蟻咧？佢哋冇得反抗，亦都咧無反抗之力，聲都冇得聲啊！但研究指出咧，好多研究就講到，其實螞蟻喺比例上邊啊，佢哋嗰種嘅力氣大過我哋人類好多啊！比例上邊，即係話咧，螞蟻佢可以背負嗰啲嘅糧食咧，或者佢背負嗰啲獵物嗰個嘅重量啊，比佢自己嘅重量咧係超過好多倍都得。啊，若果人係想同螞蟻所背負嗰個嘅重量嚟到係比較嘅話咧，就係話咧，我哋需要係背起一個嗰啲舊式嘅火車頭咁重，先至可以同佢作一個比較。喺剛才我哋都讀嘅一段嘅經文，第六章六至第八節啊，呢一度咧係講到嗰個嘅螞蟻啊，呢一段嘅經文我哋好熟悉啊，我哋好多時咧用呢一段嘅經文咧去解釋嗰個螞蟻嗰隻蟻係幾咁嘅勤力啊。年青人好多時候我哋就話咧，我哋叫啲仔女又好，叫其他人又話，年青人你快都好讀書啦。啊！如果唔系咧，你就肥佬噶啦，考试吓唔好偷懒啊！蚂蚁都勤力过你啊！咁我哋可能咁样嚟教仔女嘅啊，又或者咧，我哋有阵时提醒我哋大家都系啊，星期日咧就要翻教会啦啊！我哋唔好偷懒啦啊！有阵时我哋都系用呢一啲嘅经文啊，咁所以有一对夫妇咧就咁样讲，有一对夫妇好中意睇电视嘅，咁有一晚咧睇电视嘅时候咧，嗌佢睇电视。咁聽到咧出邊就行雷閃電，聽到行雷閃電嘅時候咧，因為佢出邊晾咗好多衫，咁呢一個嘅太太咧，佢就好難坐喺度，佢咧就同個先生講：，佢話喂，老公，你出睇下有冇落雨，如果落雨咧，你就要將佢啲衫咧就收翻翻嚟，啊，咁啊太呢一個嘅同啲太太同丈夫咁講啦，但係個丈夫咧佢又好懶，佢又唔想出去。咁佢谂咗个方法，个方法就系话咧，不如叫只狗翻翻嚟，一只狗喺出边。唉、哎，狗翻翻嚟咧，如果只狗嗰啲毛湿晒咧，真系落紧雨啊，咁我哋就唔使再出去啦。咁样啊，呢对夫妇嗰种嘅懒惰咧，就好似咧呢一个嘅蚂蚁提醒我哋一样啊。所以嗰个对比咧系好强烈嘅啊。呢一度咧讲到蚂蚁，嗱，嗰个蚂蚁咧唔系话讲到佢死做烂做，日夜都做，又或者咧由春天做到冬天，嗱，唔系嗰个嘅意思，啊，而系蚂蚁佢知道冬天系会太冻啦，啊，冬天太冻嘅时候咧，佢会搵唔到嗰种嘅需要嘅食物，啊，所以佢要预早嚟到系计划，啊，佢喺夏天有机会嘅时候。佢就揾到足夠嘅食物嚟到過呢一個可能係嚴寒嘅冬天。啊，呢一度咧其實係講緊呢幾節經文，係講緊我哋人都需要有嗰個嘅計劃，我哋要把握嗰個機會。啊，我哋唔好係延遲，唔好係拖延。懶惰嗰個嘅意思咧，其實就係個含義就係話行動遲延，啊，猶豫不決嗰個嘅意思。所罗门用蚂蚁提醒我哋做事唔好拖延，要有计划嚟到去实践，更加嘅唔好犹豫不决。呢一个系我哋新一年所要去学习嘅。另一方面咧，我哋咧就更加要学习蚂蚁，佢好注重嗰种嘅系群体嗰种嘅需要，系一个群体嘅动物。啊！佢注重群體嗰個需要咧，而去到係勤力去勤勞嘅。啊！我哋發覺螞蟻佢嘅特質就係有好有強大嗰種嘅團隊精神。其實我哋喺教會亦都係一樣。啊！彼此其實都係 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不同的肢体、其实不同的肢体没有分哪个重要或者哪个不重要、也都呢大家最重要就是和睦同心一起去建立这个的基督的身体。所以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呢，他见到有一只蚂蚁呢，这只蚂蚁他呢就拖住一只呢是比他大很多倍的草蜢、他拖住这个草蜢呢，知道见到他因为那个的、体积不成比例，变成一个蚁呢，其实拖得很辛苦，拖到呢很慢，一个很重的重担呢是很辛苦的都是推。但是当这个人他去走埋一点看清楚的时候呢、竟然会发觉呢在草蜢上面呢、有两只蚁、即是说呢在个草蜢上面有两只蚁呢，他们享受着一个叫我们叫 free ride， 即是坐着顺风车、两只蚁。有教会的一些的统计、统计就是说呢是20%， 很多教会就20% 的人是做了教会里面80% 的事工。其实就是说呢，教会普遍性，就教会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人呢是享受着那个叫 free ride， 即是顺风车。当然平安堂就不属于、这一类型的教会、平安堂呢很多弟兄姊妹其实落手落脚去做、所以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盼望我们继续 keep 住这个良好的传统。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呢在箴言的24:10，我们要克服一些的困难。这句的经文如果在和合本呢，就是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若果是在当代译本的修订版，就是说呢逆境中丧胆的是弱者。或者如果你看回英文圣经，就是说呢 Don't give up and be helpless in times of trouble。 很简单的一节的圣经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实这一句的说话告诉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呢人很多时候往往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是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就放弃、而往往也都因为以往可能是失败过之后、我们就不敢去尝试，又或者我们是一蹶不振。但是当我们看回很多很成功的人物的时候、很少就是说呢他的成功是一试就会成功的了、就以一个例子，大家都熟悉的林肯总统，美国的林肯总统来作一个例子、当他未踏上这个的总统宝座之前、他呢有一个很长的一连串的失败记录，在他的工作，在他的事业，在他竞选地方的议员，在竞选参议员当中，他都曾经失败过很多次。他的一个失败记录就是这样的，他9岁的时候他妈妈就不在了，过身，他22岁就已经第一次就尝到这个就是营商那种的失败，23岁他竞选这个州议员大落选，同年他还失业了，即是没有工作、跟着他投考这个的法律学院，但是呢就不收他。到24岁的时候、他是向朋友呢是要借钱就再去营商、但是同一年他就破产，跟着他16年的时间都要背负这些的债务。到他25岁再次竞选这个州议员的时候，他终于成功。然后到他26岁的时候，即是他差不多结婚之前，但是他的未婚妻就离开了世界。到他27岁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就在一个病床里面有半年的时间。到他29岁他就争取担任这个州议员发言人，但是失败。到他31岁他又争取 那个选举的时候成为这个选举人，但都失败，然后到34岁参加这个国会大选又落选，即又失败了，直至去37岁的时候再次参加这个国会大选，卒之他当选了。到他39岁他再次寻求这个国会议员连任，但失败。45岁竞选参议员又失败，到47岁他争取这个共和党副总统的提名又失败，到他49岁他再度竞选参议员都是失败，然后去到51岁他就当选美国总统。一个很长的一个的历史，其实就讲到这个的林肯总统，他在当中他的失败很多很多的失败，经历无数次那种的绝望，但凭着他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登上美国第16任总统，不单止登上这个总统宝座，他更加是成为历史上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香港呢，我就走去学人参加那些渡海泳，参加渡海泳呢，我游到一半的时候呢，哇，发觉两只脚好累好累，即根本呢累到你都不想再游，不想动，但是 你知道呢，就是说那些渡海泳就是说呢，你不想动，你觉得累，不想继续游的时候，你不断以举一举手呢，那些船啊，那些的艇呢，即预备了一些即救生的设施，那即刻呢就会来救你，然后呢就即撑翻上去岸边那里，撑啲都想举手的了，不过呢都顶住挨住。但是很得意的，你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发觉两只脚又不是那么累了，那种感觉又跟先前又不同了，最终呢都完成了，即游晒全程，即是告诉我们，有时在那个困难当中，我们会是一定会是感觉那种的疲倦，感觉那种的或者 是无奈，但是若果我们在当中如果有那种的坚毅去挨过的时候呢，原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新一年我都是盼望不单止我们自己个人成长，更加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加的有意义。我们当要有这个理想的时候，不单止我们要改变我们一些的坏习惯，我们更加需要有那种的持久力去培养一些的好习惯。当面对危机困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我们需要那种的坚持，我们需要那种的忍耐。箴言这里告诉我们知道，在困难的日子若果不胆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强者，我们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三方面，更新我们的思想，在四章二十三节里面，这一节的经文呢也是我们很熟悉，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旧约圣经呢很多时候都讲到个心，所以箴言话呢要保守你的心。那个心究竟是什么呢？讲心就不是真的是讲紧我们身体里面那个器官那个的心。讲心我们讲个心的话呢，又不是好像我们小孩的时候呢成日被阿爸被阿妈说我们怎样，我们没有心肝，或者我们结了婚之后经常被老婆说我们没有没良心，不是说这个心，这个四章二十三节讲到那个心， 就是其实就是讲到整个人我们那个思维，我们那个感情的中枢，是整个思想行为的中枢，一个心就有这个的效果。所以心如果是掌管我们的思维，掌管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呢，那就很重要了，这个的心。所以一段的说话呢，其实我几个星期之前呢，我在主日学呢，我是引用过，也都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了，但是呢都容让我再一次讲多一次。我呢就用英文打出来，我就用中文来讲，大家呢就会更加的明白。他说呢，留意你的思想，即是你那个思维，留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所讲的说话。要留意你的说话，它会成为你的行动。你要留意你的行动，它会成为你的习惯。你又要留意你的习惯，它跟着会成为你那个的性格。成为性格就很难甩的了。甩不到的，很难。而你的性格你要小心，因为你的性格就会决定你的一生，决定你前面的路。非常有意思的几句说话，所以很清楚讲到，其实我们的心就是讲第一样，就是我们的 thoughts， 就是我们的是思维，我们的决定是怎样。这个的 thought， 这个的心呢，其实主宰了我们那个的思想行为，是我们人生究竟我们快不快乐，又或者我们感不感觉到一种的平安，好有关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生活过得快乐的话，最重要不是那个的环境，最重要就是说在乎我们那个的心。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来到告诉我们听的。我们都是福音派的信徒，我们门乐会好，我们可能浸信会好，或者 是宣道会好，我们这个福音派的信徒。福音派很强调那个叫做是重生 born again， 这个是很强调。这个的维珍神学院，即是我们温哥华维珍神学院的其中一个的创办人，叫做是侯斯顿博士 Dr. James Houston。 这个的是James Houston 呢，他说呢，现今的信徒的确是重生了，即是说呢已经是 born again， 重生了。但是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往往就没有去学习怎样来到去 live again， 即是过一个新的生活，要有新的生活，就必须要除掉我们旧有的思想，我们要抹了我们旧有的思想。很多时候这个旧有的思想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思想，是一个自己以自己为利益出发点的一个思想。我们怎样来到更新我们已经固有了可能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那个思想呢？就是让神的说话，让神的话语来到改变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新一年的主题就叫做扎根主道，活出基督。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在这个的主题的里面来到尽心，这个也是其中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能够是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 live again， 这个很重要。我们藉着神的说话改变我们的思想，所以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都是鼓励大家，大家会很忙，都是很忙碌，生活上面也都是很多事要兼顾，但是抽出时间，你抽出一些安静的时间来到去多读多思想，也都是多反省神的说话，在你的灵修生活的里面，你每一天你都是到去更加的去亲近神，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改变我们固有的思想。更加可能的话，你参加主日学，主日学 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帮助我哋更加嘅嚟到去研读，一齐嚟到去领受神俾我哋嘅话语。又或者你更加可以嘅话，更加欢迎你哋抽时间参加家庭嘅查经班，我哋一齐喺神嘅说话里边去查考。我啱啱星期五嘅查经班，有啲姊妹分享到，佢哋其实话佢哋觉得喺嗰个查经班里边，佢哋学咗好多神嘅说话，帮到佢哋喺人生唔同阶段嘅里边，佢哋更加嘅可以找紧神，让神嘅话语改变我哋嘅心思意念。最后一个就系话咧，系我哋明白到改变我哋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圣经里面就是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但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一定是靠我们自己的，但我们信了主之后，可能会有一段短时间我们真的会依靠神，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能又回转头，我们又靠回我们自己。其实若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失去了很多，当你去交托，当你去依靠神，祂带来给你那种的平安，带来给你那种的稳妥，你失去了这些很多的福分。这件其实是可惜的事，人总是喜欢靠自己，非不得已我们都不会求人，更加不会求神。人很多时候都在那个的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或者当我们的困难我们解决不到的时候，我们才会转向神，求神的帮助。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专心的来到仰望神，我们专心的来到祂的面前，来到求祂的带领。这里的专心在经文里面讲到专心，专心如果你看回是吕振中译本，又或者你看回是当代圣经中文译本的时候，专心其实就是等于全心，全心就是说一心一意，或者是全心全意的意思。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全心全意去倚靠神的一个的心，盼望大家能够在今一年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学习多些去倚靠神，就会减少一些可能我们不必要的忧虑，减少我们不必要的恐惧。人的智慧很多时候会受到环境，又或者是那个的时间空间的限制，更加我们没可能看到未来，我们没可能看到很远景的时刻，加上我们的判断可能很多时候都有错误，又或者我们的资料不足够，因为这些的判断错误影响我们那个情绪，影响我们那个看法，以致有很多的误会出来。写箴言这一位的所罗门王，他是被称为是一时无两全世界最聪明的一个人，他都要来到向神来到求问，他都要去依靠这个的神，更何况我们人，我们有多少个可以好像所罗门王一样呢？新一年的开始，盼望箴言书里面的几句的说话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这几个的说话就是说，在六章六至八节筹算计划，我们不要疏懒，我们不要懒惰，我们尝试做事，我们要有计划，我们尝试找紧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第二就话喺廿四章十节，我哋要克服我哋嘅困境。我哋嘅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唔好放弃。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要更加去到神面前求佢加俾我哋力量。我哋坚持去完成我哋所要做嘅工。第三就系话喺四章廿三节， 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我们不要让我们以往那个老我今日仍然支配我们的思想，我们让神的说话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行为。最后尾，我们要清楚，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去依靠神，一定可以蒙神好多的祝福。愿主都是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在2019年，在今一年度，我们更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同有一个祈祷。亲爱的恩主，知道我们人所能够掌握的事情实在很少，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去仰望你，我们去倚靠你，而不是用我们的聪明，用我们的经验。更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都是我们一生蒙福的途径。求主都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宝贵，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今天是圣餐主日，都让我们藉着以下一段的时间，我们一同的来到去透过主餐，我们同主有一个更深的联系的关系，我们更加是再一次的来到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大爱。我们唱一首的诗歌《奇异的爱》，我们唱第一节，来到预备我们的心，来到领受主餐。怎能如此将我这样罪人也蒙暴血救赎大人，主为我受痛苦鞭伤，也为我死在十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首先提会读一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26-29。圣经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我们所领受的饼是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舍去的。而稍后我们所领受的杯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